先刚刚听到的这首来自陈绮贞陈老师的《最初的起点》，随后继续要跟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叫做《不甘心不放手》。动力火车他们的声音呢非常的高亢，所以每次在听到他们唱歌的时候都能够感受到他们歌曲当中的这份力量。来听听看他们的《不甘心不放手》。 不再执着与昨天的痴狂，我的心像是台北的街头，不知该往哪儿走。你的心像闪烁的霓虹，叫人迷恋却也迷惑。我没有把握，汹涌夜的脆弱，抚平的伤又隐隐作痛。是谁说过不再回头？ 像往常一样的温柔，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告诉我你已经不再爱我。像往常一样的温柔，轻轻地看着我，慢慢地说，但最好是分手。慢慢地说，你是你，我是我。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

想和你分别，想陪在你身边，为你许下小小心愿。最好能等季节，就让我回到你身边，在一起期待着春天。我不想说再见，不想和你分别，想陪在

与宗盛大哥的《凡人歌》，随后会要听到是温岚跟周董周杰伦的合作，这首歌叫做《屋顶》。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待会儿再见。 半夜睡不着觉，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突然声音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看来人不只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魔力，用天线， 用天线排成爱， 在彼此的彼此形状、在屋顶唱着你， 星星 可遇见最浪漫的夜晚，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纠结，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的我爱的人， 将黄昏和我烧给最孤独的人， 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各自纠结， 让梦有你狼

出的秘密，经过你电影，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You baby fire, you are your name, 经过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真心真意。珍惜全意，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拥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Radio。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是张洪亮的《遇到的舞娘》。 红的青的留下烟酒味，熏坏心中的花蕊，采花红采蜜一去不回，爱正不知间，你许情假意我也跳舞纷飞，雪也阴乱乱飞，走人红尘脚步太沉重，何妨跟我谈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我担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尝到尽头的猎趣，换个人去寻，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在什么死最高兴，何必再相信，不需要忏悔过去，不醉不归去，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花没有花蕊，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看破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 话没有太累，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花没有花蕊，有花没有花 张洪亮作为一位音乐人，在歌坛当中除了自己发行音乐专辑之外呢，他也有为歌坛输送很多好歌好曲，并且作为制作人有为很多一些明星一些歌手去制作他们的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明真带来的最后一场雨。 酒，多吹一些风，能不能？

安心是安心， 请为1033情感纪念册，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可以给你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陈琳，叫做《十二种颜色》。 把嘴角瞄就算休克，心跳就秒就算复活，我变成深灰色，妄想不会再爱我，这世界不会永远欣赏我，这首歌《十二种颜色》。随后继续听到陈晓东的特务。陈晓东呢，当年被大家所熟知，可能是因为那一部《倩女幽魂》，而到后来他有自己发行音乐专辑。这么多年在歌坛当中，好像你会发现他真的没有太多的变化，没有变老。所以有的时候很多艺人、一些明星，好像有一张娃娃脸，岁月没有办法在他们脸上刻下太多痕迹。听听看他的这首特务。 3:05，没有心情，7:打分，夜店看电影，4:40，工作不停，每一天一分一秒，你是我生命。